17日至18日，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人偶剧《西游记》即将亮相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儿童戏剧季。复杂多样的木偶类型，好看好玩的肢体舞蹈，让经典《西游》好看易懂。订票66550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哥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沾架。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甄奇。 这周尚远和甄奇跟您聊的这个话题是故宫之谜，为您介绍故宫的事儿。 没错， 今天呢咱们就正式走进宫门。 合着前两天都没进去了。 聊外围的啊，讲讲里面这些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宫殿。 好，咱顺着北京的中轴线往里走，有着著名的三大殿。 这我知道啊，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 可以啊，你这人就这毛病，老抢人别人话说。 这什么， 你我这刚要说到嘴边呢，你给抢去了，好像我不知道似的。 得，算我嘴快啊。 咱再说说呢，这太和殿。 太和殿的俗称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金銮宝殿，这是中国古代宫殿建筑当中的精华，东方三大殿之一。 是我能不知道吗？这东方三大殿呀、 那就是北京紫禁城的太和殿、曲阜孔庙的大成殿、泰山岱庙的天旷殿。 我说你还让不让我说话？ 不是你说呀，我没拦着你。你说 讨厌，你说这个人。 现在你说啊，你说吧啊。 如今很多人认为 说吧， 我还说， 快说，快点。快点， 好，全捅嗓子眼上了， 你等不了了，快点说吧。 我留遗言呢，我这样我说啊， 您说， 如今很多人认为太和殿平时啊是用于上朝的，其实不对，太和殿其实呢是用来举行各种典礼的场所，实际使用次数很少。你比如皇上登基继位、皇帝大婚、册立皇后、命将出征，再有呢就是每年万寿节呀、元旦呀、冬至三大节，皇帝呢在此接受文武官员的朝贺，并向王公大臣赐宴的。 哦，这都是大事儿啊。你等会儿啊，刚才你说了一个万寿节。 对呀、 这是什么意思呢？ 皇帝的诞辰日就是万寿节呀、 皇上生日啊， 万寿无疆嘛。是全国性的节日。由于每个皇上的生日不一样，这万寿节日子也不一样。 这有点意思、 到了这种日子呢，故宫里边就太热闹了。这时候整个故宫就跟一大家庭似的。太和殿上轻歌曼舞，就像一个家庭联欢会。 家庭联欢会 啊。是啊， 现在大家生活节奏太快了，有时候有点浮躁。听起来要家庭联欢会还真是不大容易实现了。 现在还能举办的家庭也不多了。为什么呢？人口都少了。 是 这样，咱们来听一个段子。 好， 听听他们家中的这家庭联欢会是什么样。咱们有请李伯祥、杜国志。 杜国志同志。 李伯祥同志， 好多日子没见面了。 有日子没见了， 非常高兴。 是吗？ 听说您出门了。 我上了一趟北京。 到北京去了。 到北京 您干什么？ 我到北京啊，学习这个文明礼貌的新节目去了。 学习新段子。跟谁学习？ 跟这个侯宝林老师啊。 对，

烟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喇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他得了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南部地区有轻雾，能见度不佳，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白天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白天最高气温在33摄氏度上下，体感闷热，外出要注意防暑防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早晨南部有轻雾，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能见度不佳，午后山区容易出现雷阵雨，登山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压脊控制，比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的气温在33到25摄氏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气象指数为3，感觉比较闷热，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为2，感觉偏热。今天白天天空晴到多云，光照条件不错，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紫外线照射强度强。生活气象指数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公公怎么离开了？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咱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方一桃李满天下，大师不写经典不必拜，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个文章会迅速过了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豹，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差。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甄奇。 我们继续本周的这个话题， 好， 聊故宫之谜，听相声佳作。这上半段呢，太和殿咱们说了，下面咱们是不是接着往里走，到中和殿去看一看？ 中和殿是皇帝去太和殿大典之前休息的地方， 哦， 这个并且呢是接受执事官员的朝拜的地方，凡是皇帝祭天坛地坛呀，皇帝在前一天在中和殿要阅视祝文啊，祭先农坛举行这清耕仪式前呢，要在这儿这检查一下种子啊和他这农具。 皇上还懂这个啊？ 那当然了。 哎，当初啊，我知道这个中和殿叫华盖殿， 那还真是。 后来呢，遭遇了火灾，为了讨吉利，改名为中和殿。 是， 中乃天下之本，和乃天下之道也。 哎呀，我这牙全酸倒了啊！别拽了，您就中和二字是说呀，凡事要做得不偏不倚，恰如其分，才能使各方关系得到和顺，其意在于宣扬中庸之道。 哎，甄奇啊， 啊， 你看过了这么多年， 怎么着， 中和殿保存的还是那么的完好？ 那是啊， 这是不是就要说到故宫所用的建筑材料很考究了？ 哎，用的什么建筑材料？ 嗯，咱们先说说地面 啊。 故宫啊是金砖铺地， 嚯， 这砖比金子还值钱呢。 是， 从开始烧制直到烧成，整整需要2年的时间。 这么一块砖烧2年啊？ 哎，再看看这个屋面覆的是黄色琉璃瓦，这个琉璃瓦呀是不积水不渗水，强度高，抗折抗冻，耐酸耐碱，永不褪色，是金拉又金拽。 是进灯又进踹、是进打是吧？ 那、您跑这做广告来了？ 哎，您这要是选我做广告啊，不光有广告效益，还得有艺术性，是不是？ 好吗？那可不一定啊。这卖东西不容易 啊？是吗？ 太讲究了、你别看卖这东西的时候简单，您这么一白话认为就卖了，其中这技巧是数不胜数，听着您还得有意思，人家才买的。 要不然您给举个香蕉，举个例子 啊？我还举一橘子呢，我。 好，说到这广告，说到宣传了，我们请大家来听一段卖布头吧。哎，这就是说过去的货声啊，吆喝怎么宣传这布头。有两位老艺术家说这段卖布头啊，非常的拿手，很具有代表性。两位相声界的老先生于宝林、冯宝华。 北京人说话好听 哦，是吗？ 对人热情亲近 哦。 都您呢，您呢？ 哎，张嘴就是您。 您吃饭了吗？ 嗯。 您上班了吗？ 嗯。 您身体好啊？ 您看看， 这么亲切， 是是， 这么口甜， 嗯， 不单说话好听 啊，是 吆喝都好听。 吆喝， 北京的做小买卖的 哦，就是小商贩。 哎，商贩 串胡同做小买吗？ 八根绳的。 嚯、那北京可是讲究啊， 讲究吆喝， 讲究是九腔十八调， 宗绳翘扁的， 卖什么的他不吆喝什么。 哎，就是北京。 哎，对呀、 他卖这样东西 啊， 他在吆喝当中，您听不出来 哦？ 含蓄着给您介绍。 这么说你有点研究啊？ 也学习过。 哎，这么样。我要吆喝一个，你能够知道是卖什么的吗？ 当着在座的各位 啊， 你要有上句，我马上接下句。 是吗？ 还告诉您这是卖什么的。 哦，咱们互相研究一下 试试。 你听这个啊， 可以， 北京的啊。 哎， 嘞，南瓜大地嘞， 说的来哎，说来要还的来。 哦，行啊，你净吆唤，这是卖什么的呢？ 柿子。 哦，卖柿子的。 五列，没有柿子俩字吆唤。 哎，不错 啊。列 啊， 南瓜大的列， 南瓜那么大。 不色的列，色了还换的列。 行啊， 咱们天津卖柿子大口粮。 哦，要到咱们 纸糊的马大嗓门。 哦，那么一吆唤 吆唤特别热闹。 哦，是吗？ 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过来喝出去了。 哎，行，有两下子。 你看看， 这第一个是让你蒙上来了， 接着还来。 你再听这卖什么的？ 你开始。 哎，红的瓤儿好来，白的瓤儿 好，水的瓤儿好大的块儿来，两个大来喝呀。 喝，你这是卖什么的？ 西瓜。 西瓜这对，为什么他喝呢？ 这楼了，这个 楼的还卖啊。 咱们天津，咱们老乡卖西瓜 啊， 吆喝好听。 是啊， 劝业场后边 啊， 天津后门那儿，老同志们一回忆知道 啊，是 有个大胖子 哦， 吆喝好 哦， 说您领着小孩由那儿路过得抱好了。 为什么呢？ 要不给您吓着。 嚯、是啊， 西瓜切得了，一吆喝， 一吆喝， 来吧。 嚯， 一八年了。 嚯，这是玩命啊！这是 天津。 行，你再听这个呀。 你来吧。 喝了水嘞， 大蜜桃哎，卖桃的。 行啊， 这没码。告诉您呢 啊， 这叫苍蝇撂蹶子。 这是 小梯子。 你也甭这么教啊。 二八勺的炒芝麻。 这是 小骨头油。 俏皮话还不少呢。 还有， 你再听这个。 可以。 新来个铁嘞。 发面包儿又热了、 这卖包子的你也知道， 这没门。 你再听这个， 你来吧。 哎，晒虎眼嘞、 樱桃，卖樱桃的，樱桃桑葚货卖当时，这没门。 还有两大瓜 山了红啊，山了红，北京叫山了红、天津叫红果。 哎，这你就不知道了。 来呀、 煎饼果子，呀，我吆喝出来了。哎，这么样， 哎， 你吆唤我来接， 我吆唤呢，还不吆唤北京的 啊？ 因为你是北京人 啊， 吆唤我们天津的， 哦，就是此地的。 哎，一出门口一拐弯就瞧见了。 我在天津待了大约快60年了，你说我什么不知道？ 你要接得上来，知道卖什么的？各位啊， 干嘛？ 我给他磕头， 干嘛？ 拜你为师。 呵，你这叫枪火。 你看看。 这么样，你就吆唤。 嗯， 如果我接不上来，不知道卖什么的，我磕头拜你为老师， 说了就算。 那惹定了， 给各位敬个礼。 哎，这干什么？ 帮个忙。 为什么？ 你就记住了 啊， 他接不上来，您给他挂掉挂掉。 哎，部长干什么呢？ 您做个评议员、公证员。 这我明白了。哦，我接不上来，各位一鼓掌就算我栽了， 证明您完了， 磕头拜你为老师。 对对， 行了，您还别客气， 站长， 你就吆喝吧。 注意啊， 啊， 一保一队，干什么的这个？ 你好，连我都给你鼓掌。啊，真有本事， 不敢说， 一毛一堆，完了我崴您了。 哎， 各位，我也很欢迎您，您还真鼓励的，还真鼓掌，您哪位鼓掌来着？您说这是卖什么的啊？你净吆喝这个，那我吆喝你也不知道。 你来呀、啊！ 哎，报元去，报元去， 买枪去吧，这个。 哎，就这两件儿了， 没带钱的。 什么烂钱？哟好。我说你什么毛病啊你？ 哎， 啊， 看看了， 就这个呀？ 哎， 你吆喝那个上下句的、串胡同的那个？ 哦，大家都听过，特别熟悉的。 哎，人人都知道的。 听这个， 你吆喝吧。 麦大小， 小金鱼儿哦， 绿瓷盆儿哦。 哎，哎呀，拐弯了。 迎面 饽饽， 馒头。 走走走走，去去去去。我你是你怎么了你这是 啊？ 一个马俩尾巴呀， 这回 嗯 你来一个马俩尾巴的， 嗯你听这个， 你来 我也吆喝啊， 吆喝吆喝， 江米小枣的 切糕跟肚子， 我呀哦，两头你都给占了去了， 你这回也两头占。 行啊，你吆喝吧，我也两头占着。 厅长厅长 来吧， 这得动脑子了啊。 行啊， 油炸的嘞， 哎，果仁儿哦，卷圈儿哦， 老虎豆哦， 老虎，哎呀，又老虎豆了啊！啊，你再吆喝， 油炸的嘞， 果仁儿哦，卷圈儿哦，老虎豆哦， 炸虾没有？ 我看，哎呀，这油炸的可太多了啊！哎，你还敢吆喝吗？ 还敢接吗？ 你敢吆喝，我就敢接。 行了， 哎，你来吧， 油炸的嘞。 厅长啊， 也来吧， 炸果仁啊，炸卷圈啊，炸老虎豆啊，炸虾米啊，炸素鱼啊，炸小螃蟹啊，炸蚂蚱呀，炸果子啊，炸卷圈啊，炸果头啊，炸脆麻花啊，哎，别忙，还有呢，炸糖麻花啊，炸丸子啊，炸豆腐啊，炸素帽啊，炸豆腐干啊，我想吃什么就炸什么包。 炸擀面棍儿啊， 各位您给评议一下。哎，有炸擀面棍的吗？ 有 啊，有 油炸擀面棍，烙饼卷擀面棍， 我没听说过， 没吃过。 哎，你那意思啊，想把我给窝在这儿？ 不是， 嗯， 不是 啊。嗯， 因为过去做小买卖全讲吆喝， 哎，这是不假。 哎，有一种带艺术性的。 哦，那你说卖什么的吆喝？ 里边有九腔十八调 啊。 你有多忙的事儿，由那儿路过 啊， 他那一吆喝，你得听两嗓子。 哦，那是卖什么的呢？ 布艺行。 哦，就过去摆摊卖旧衣服的。 对， 卖布艺吗？ 全国各地都有。 哦，是是， 东北的布艺， 嗯， 山东的布艺， 哦， 山西的布艺， 是 河南的布艺， 嗯， 陕西的布艺， 是 大口的布艺 啊， 小口的布艺， 哦， 对口的布艺， 是 喝佛放屁的布艺。 嚯，分这么些样呢？ 北京的布艺好听。 哦，北京， 哎，两个人吆喝 啊，是 外面一伙计拿竹竿 啊。 给帮忙 哦， 哎，不错， 哎，接那下签， 对对对， 那可以，我给您接这下签。 那这个冬季这个签啊，他卖什么皮袄？ 哎，这会儿正卖皮袄， 北京叫皮袄， 嗯，是， 他们天津叫皮袄， 嘿嘿，是是， 北京的叫暖和 啊，天津 暖和， 暖和， 我说今儿天暖和， 哎，是是， 比昨天暖和多了， 嗯，是是是， 哎，来了试试啊， 北京一吆喝， 哎。 哎，您就来一来吧， 来来试试， 试试， 这就好比那个， 嗯， 皮袄了。 哎，行嘞， 这一件皮袄啊，原来当儿的， 不错， 就这味儿， 是这味儿吧？ 起的溜儿，嘿呀，是苦断的面子儿吧？ 不错， 九道弯儿， 嗯， 真像这个螺丝转儿啊？ 不错， 上清。 下牌 啊， 灯劲儿一到黄， 是 起个名儿， 嗯， 三样太太儿的 不错， 穿上我这皮袄您呐， 是 三九的天儿， 嗯， 滴水成冰 哦， 叠水成冰， 是 您上冰地里睡觉去吧， 哎，不错， 上雪地里去打滚去吧， 不错， 你的胆子就会忘了冷了。 皮袄暖和， 把你给冻停了， 停了。那要再冻呢， 那就死了。 哎，废话嘛，这不是？ 哎，这是北京的题。 哦，是是， 东北。 哦，到东北 啊，沈阳、长春、哈尔滨 啊， 不知您出差去不去？ 是是， 现在还有， 嗯， 好听极了。 哦， 一吆喝跟那鼠来宝一样，一大套。 啊、哦，是是是， 还净翘口。 嗯。 完了这一件儿 啊， 完了这一件儿个大花袄啊， 嗯， 这个大花袄怎么这么好？ 嗯、 大哥那个买去给大嫂， 哦、 大嫂那个穿上满街跑，一块大洋两锅枣、 啊。哎呀，这什么毛病啊？这个 怎么样？ 哦，还有个漏腔、 哎嗯、还有一种吆喝好听的 哦，您说一说， 卖布头的。 哦，卖布头的， 哎， 这我可知道。 你是 背着个大包袱串胡同， 是 一吆喝都这味儿吗？ 您来了。 买啥塞布头嘞？一百多十二不多样，买几多苦粮去呗。 对对对对， 对不对？ 这个声音特别熟悉。 是啊， 都是咱们天津老乡。 嗯， 过去也讲究便民。 哎，不错， 背着包袱到胡同里 啊， 打开包袱一块一块的抖了。 嗯， 吆喝好听极了。 是， 这一块呀， 啊， 来一块。 嗯， 不掉色的花样布。 嗯， 买去给小孩啊。做刀子嘴去不去？做屁股帘去？ 嚯、 哦！要把他你花要操你妈，要操嘴巴里往里靠里面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也不知道 这。一吆唤快了就乱了。 这是一种 哦。您说这种卖布头的？ 我说这种卖布头的可是骗人的生意。 错了，买卖不应当骗人。 哦，过去旧社会、 嗯、啊， 就是骗人。 哦，怎么呢？ 他买的时候进来的布是整匹的。 哦，整匹的来的。 卖的时候撕一块一块的。 哦，都给。扯开了卖， 跟您说布头 哦，实际呢是撕开了的， 多长的块一丈五六 哦，是是， 可不耽误您裁料 哦， 做大褂一件 嗯， 裤袜够一身， 行啊，你看看， 吆喝好听，三个人 哦，仨人吆喝。 哎这是两个人，一边一个是他的伙计 哦，瞪着那个布子七角 对， 嗯， 掌柜的吆喝 哦，掌柜的在当家 哎， 嗯， 掌柜把那尺啊别在领子里头 哦， 有尺布拿尺量布， 那他要量尺寸呢？ 伸胳膊打讨 哦，按讨算， 讨五尺，两讨一丈， 嗯， 吆喝出来有腔有调，有折有板 啊， 跟唱一样。 怎么样？ 嗯， 你在这吆喝一下，我就去那小徒弟给您瞪那布子七角接个下。钱 对， 您就来一来， 这块拿过来，布拿过来先不卖 哦， 摔一摔 是 卖拍卖拍， 嗯， 跟皮板一样， 哼， 喝那么一口水 啊， 喷一下 是，呵， 这个布 啊啊， 你买家穿去 是， 穿几年， 嗯， 你怎么洗它弄不掉色， 头蓝 漂白、 啊，废话呀。白的还掉色吗、 啊、咱先吆喝这个白的试试、 哦、白色的 对对对 您就来来 哎 怎么哎一声啊 跟唱一样 哦 京剧 啊 不叫板吗 哦这也是叫板 对对对 拢人的耳音 对 您就来吧 哎吆喝着卖拍了板 哦 吆喝着卖了我就不得劲儿大 是哦 不要那一装 对 再买这一装啊 啊 装装尖尖 嗯 大不相同大不一样儿大 是喽 瞧瞧这块布 对 看看这个色儿 啊 没有包边没有褶儿没一个窟窿眼儿 哦 这是个什么色儿 它是 这是本色白呀、啊、 白 它怎么怎么白 啊 那么那么白 是啊 怎么这么白 啊 你说怎么那么白呢、 啊、那我哪知道啊 怎么这么白呀 啊 气死头上雪 是 它不让耳上霜这不压塞呢 嗯 头号的羊白面的白了 对 也是没它白呀、啊、 是 气死那赵子龙 红、嗯、 不让小罗成啊 哦 谁见过了雪白袍压在小马超啊 是 他没有他来背呀、啊、 对 你买到家里去 什么样 东北单的左背脸你左门脸你可做裤管去办了 是喽 金西有金晒 嘿 金铺有金盖 哦 金拉有金拽 是 金灯有金串 我这人怎么了 被窝有臭臭 我 你踹他干嘛呢？ 他表示结实， 表示好。 十年的八年都该不回来没了。 是喽， 刮风也不痛，哦，下雨也不漏啊。 哗， 多么快的钳子都搅不动来呗。 这什么布啊？ 钢板。 这钢板呐、啊，是搅不动了。 搅不动，他想主意啊？ 怎么办呢？ 拿电锯锯， 锯开喽。 用铆钉铆， 铆好喽。 做得了两个礼拜就得。 哦， 由家里穿出来了。 哎，这是西服。 锅炉， 锅炉啊。 锅炉成精， 就是吹嘘夸张。 这块没卖出去，扔在一边，换一块。 换的是 换一块青色的。 哦，青， 要换不要青的？ 那他要换 黑。 哦，黑的， 怎么这么黑？ 是是， 举出多少古人名来？ 嗯， 跟讲故事一样。 哦， 先要的钱多 啊， 最后自己往下让价。 哦，慢慢落价。 对， 哦， 你得帮忙。 那我干嘛呢？ 喊着一点啊。 喊什么呢？ 小本儿。 哦， 砍粒儿。 是， 别让了 啊， 别赔了。 哦，吃你一要还，我就说这个。 对， 哎，那就行了。 哎，那块十块白， 小本儿。 那块十块黑， 砍粒儿。 咱们这么黑， 别让了， 那 别赔喽。小本儿，砍粒儿，别让了， 了 别 嗯。吃错了药了， 哎，这怎么说话？ 什么毛病？绿 哪儿？我知道，剁子你一让价的时候，我就喊这几句。 对， 这位给你缓口气儿。 好， 你开始就吆喝吧。 哎，那块十块白， 嗯， 这块十块黑呀、 啊，黑 怎么这么黑？ 是 为什么那么黑呀、 啊？嗯， 真正烟熏灶， 对， 烟没尘没灰呀、 啊， 屎壳郎钻炕洞没有他来黑呀、 啊。哦， 包公扎麻花黑了个水儿来。怎么了这么狠 啊， 那气死疙瘩炭， 是 他不让锅底黑的这个偷了卤的烟灰就比不上他了。 哦， 怎么这么黑， 是 他气死猛张飞呀、啊、 嗯， 他不让黑里亏呀、 啊、哦 呀塞，唐朝的黑金得有山了、 啊、是喽， 也是没他黑呀、啊、 嗯， 这东山松过炭， 哦， 西是挖过煤呀、 啊、是 我买过两天没了，这不开过两天没了，长得松过两天没了，这不当过两天， 嗯， 没铺的二张鬼子卖了， 对， 也是没他黑呀、 啊、是 他不得这种黑 怎么样， 咱这一张布 是 要得买不错 啊， 俺甭管远处说了， 哦， 要往远处说 啊， 您就得坐火车， 哇， 你要不知道， 嗯， 去上一个线儿， 对， 够奔电车道， 是 上了摩电车 啊， 买张电车票， 哦， 电车这么一绕，这不叮铃铃当啷啷就了到了门了， 哪儿？ 到在北门， 是 下了摩电车呀， 哦， 一直往北走， 嗯， 往东一拐弯， 那是 那得故意接， 对， 一进西口， 嗯， 路那头一家， 哦， 那叫丁青龙啊， 不错， 在门里边走了什么紧张元龙那花着好了办了， 是喽， 还往东边走， 还有 春季那跑了鸡那瑞林香的瑞富香， 是 还有那么一家前香一的门了， 对， 站在柜台那儿啊， 什么样 捡这样的药啊， 啊， 捡这样的挑， 是 这本是青啊与那山标银丹那是林不尔丹， 哦， 起码三不怕， 什么呢， 什么叫三不怕呀， 是啊， 不怕洗那不怕晒，咱们洗都不掉晒的， 哦， 要没这双布啊， 嗯， 您少在家门儿在五毛六了呗了， 哦， 他没有五毛六啊， 是 你买不来了，怎么宽了，怎么厚了，怎么匀了，怎么密呢， 嗯， 怎么加密呢，怎么好的， 是喽， 为什么卖这么贵呢， 啊， 挑肥是大， 对， 楼上楼下 啊， 电灯电话， 嗯， 人工吃吃呢，找的要了呗了， 是 唱演道的好， 说什么， 念到罗里转， 对， 正好我出事在了杨山上耳单了， 嗯， 你别忘了这点他，七个那可了大就七只点的班了， 是喽， 那位先生说 啊， 你卖五毛六， 是 天大大胆自难不了，感觉怎么没的班了， 为什么 咱们回个事啊， 对呀、 啊、说一个样的布 啊， 说一个样的价， 是 说一个样的色儿， 嗯， 谁也不要小门脸那个小布摊那大脚边那边小摊啊，这紫色眼的这双拎骨头儿的碎布块的班了， 是喽， 那位先生说 啊， 多少钱一尺， 对呀、 啊、咱们的尖儿布啊， 嗯， 掏一掏尺，尊你听听第二的班了， 是 带着尺来拎了， 对， 没有带着尺 怎么办， 伸出胳膊你自己交着班了， 哦， 一套五尺， 对， 两套一丈， 是 三套一丈五 啊， 不够一丈六， 哦， 这的一丈四， 听听 买到家里去 什么样， 裤褂做一身， 是 大褂做一件， 嗯， 剩下的零碎的布头呢， 嗯， 阴天下雨没有事儿 啊， 坐在屋里头不袜子吗，他卖五毛六 啊， 我卖一毛八， 哦， 一尺一毛八，一丈一块八， 是 四尺加四毛， 对， 四个三毛二， 嗯， 三毛二加四毛，七毛二加一块八， 嗯， 大洋是两